攻读圣路加福音五章一至十一节。那时候，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，群众涌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。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，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。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门的船，请他把船稍微挖开，离开陆地。耶稣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一讲完了，就对西门说：挖到深处去，撒你们的网捕鱼吧。西门回答说：老师，我们已整夜劳苦，毫无所获，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。他们照样办了，网了许多鱼，网险些破裂了。他们遂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。他们来到，装满了两只船，以致船也几乎下沉。西门伯多禄一见这事，就跪伏在耶稣膝前说：主，请你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西门和同他一起的人，因了他们所捕的鱼，都惊吓起来。他的伙伴，即在伯得的儿子雅各伯和约望，也一样惊吓。耶稣对西门说：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他们把船划到岸边，就舍弃一切，跟随了他。上主的话。